我是一个电视台的编导，我每天工作都非常的忙，最近又在赶录一批节目，所以上班都特别怎么说呢，下班没点儿，整天都是在加班的过程当中，也没有周末休息日。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有一个假期让我好好的放松一下，能睡个好觉。虽然很忙，但是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了许多的朋友，也得到了不少快乐。 计算变差了，微笑在我脸上又被讲出了，那是第几次又说起你了。开一个人开车是最寂寞的，但是别扭开收音机来听听歌，歌曲是很伤人的，太容易就会想起你了。如果那天定了，约会换了，我们就不遇上了，或许就能微笑幸福靠着比你更好的另一个。有时爱像开车，危险又快乐，遇上后 在算是善变，已经充满各种耳语，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，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。一边，我只能去问。 身边，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，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今夜。 世界太拥挤，心里太空虚， 忙碌、拥挤、空虚，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梦苍白了，那让夜歌为你涂上绚丽的颜色，在静静的夜里尽情绽放吧。 太细的时候，别走的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也在未来。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，月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、啊、 知道吗？至少在这个夜里，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心中的频率是一样的。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，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。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，这种想法我很喜欢。 让梦想在黑夜中飘荡，飘向你我彼此的避风港。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，你说地球是乐园，要用心去游览，这种说法多浪漫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 一直想跟你说，那天一起吃晚饭，想为你开心。这些日子看着你追着自己的梦想，快乐的穿行你那个样子，我想 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，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，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我是一个厨师，我下了班以后呢，喜欢自己在家里做一两个小菜，自己完全的享受这种夜的寂静，然后倒一点红酒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，可以让一个人充分的放松，充分的享受快乐。我觉得这种生活非常的幸福，让我感觉到。所以说，红酒每一个晚上，这是我必备的饮品。 躺在我怀中， 街头，谁又能够隐约回头？谁能让他的内心入喉？我不中有伤痛的感受，在这午夜的街头，谁又能够隐约回头？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着，痛醒着不动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还是那片沙滩，脚印很凌乱，谁和谁是一对儿也很难分辨。于是我抬头望天，想象着和你来到一个幸福花园。 这寂寞让人摇摆，变成我坚强的阻碍。昨天的记忆又飘来，该如何对待？请你把我的心先放开，来站在我的身旁，等待着幸福的花开。而我怎么找不到心里的那片海？ 夜歌。 伍周彤和你一起在音乐里遨游。 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。 这是华健的好想哭。我不想哭，我不喜欢默默流泪，那是懦弱的表现。可今夜我们相遇的一瞬间，我看见你沉默，就知道你想找个地方哭。好啊，还不赶快，夜歌时间不多了。 Thank you.

中我的爱已降落。 假如我记得每个梦，你都觉得